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9集，山傍圣贤。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山是戏弄、侮辱，谤是毁谤。这里举出了，他说山谤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痴，所以才造这个恶业。另外一种人呢，是用现在的话说，喜欢出风头，喜欢标新立异，在社会大众当中啊，兴风作浪。如同《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有这些毛病习气，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真的是愚昧无知啊。那么什么叫圣，什么叫贤，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圣的定义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因果他都清楚都明了，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圣，在西方称之为神，佛教里面称之为佛，名称虽然不一样，意思都相当接近。明了而不够彻底，这种人则称之为贤，完全透彻明了，这称圣。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是一切众生的模范，那么对他的戏弄、侮辱、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非常广大，非常的深远。佛家讲戒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呢，是 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学佛的同学都知道，断人的生命最轻，断人的慧命最重。这个道理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我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以为对于圣贤、对于佛菩萨、对于善知识无入毁谤，这是小事啊，尤其是善知识善知识对于他是现在住在世间的影响面极大了谁是善知识呢？自己是善知识，这个要懂啊。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如果能随顺佛教，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你在那里弘法利生，你在那个地方宣扬佛法，不必说，做出来给人看了。如果我们自己思想言行与佛经教诲完全相违背，我们就是山谤圣贤人家一听说你是佛教徒佛教徒起心动念还造恶业，还是搞自私自利，还是搞贪嗔痴慢心量自小不能容忍这个人家让社会大众说轻视佛教为什么轻视呢？是你自己毁谤圣贤，叫别人来轻视佛教所以自己造这个恶业，你们想想这个恶业，你细细想想，不得了啊！这个罪业就是无逆十恶果报，经上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学佛的同学受人家的侮辱了，受人家的毁谤了，受人家的陷害了，表现的是心平气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恶念这个社会大众看这个佛教徒了不起啊，这人有修养啊，赞叹佛教，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就令许许多多人对佛陀教诲生起信心，你有无量功德所以善知识是谁？善知识是我们自己，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善知识，违背佛陀教诲就是恶知识。随顺佛陀教诲前途一片光明将来生佛净土违背佛陀教诲往后苦难无边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极善的果报跟极恶的果报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我们一念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不兴起善念？佛法殊胜，其他所有一切宗教 没有一个不殊胜的。只是教化对象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读佛经，我们初学，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要长时间的熏陶，奠定自己的根基。在佛法里面讲，就根基是戒定慧呀。什么是戒学呢？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持戒。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意思。随顺自己意思，没有不造作罪业的，这个要知道啊。不但佛祖是这样教导我们，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他们神父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信徒那要问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修学没有离开思想，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佛教给他们的差别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同在这里。那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离分别执着？如果没有离分别执着，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他们能够随顺上帝的意思，随顺这个新旧约里头的教诲，我们学佛读佛经还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我们不如他们呐。这个一定要懂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决定离不开欲界，离不开六道，人家确确实实升天堂啊。我们所作所为呀，是堕地狱。这是说真话，说老实话。山傍甚险，跟底下这一句清廉道德，我们天天都犯这个过失。这怎么得了呢？前途可悲呀。好在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换一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佛经里面说得好啊，造作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能够回头，那也是菩萨。观经里面，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的重罪， 临终忏悔，念佛求生净土。世尊给我们说，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作极恶之人都不可以轻视他，轻视他也是善报。为什么不敢轻视呢？他一旦回头勇猛精进，说不定啊，他的品位在我们之上，我们远远落在他后头，怎么敢轻视？所以普贤菩萨叫我们用一个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教诲是真实的。别人轻慢我，别人侮辱我，我决定不敢轻慢他，决定不敢侮辱他。他眼睛当中看我不是人，我眼睛当中看他是佛菩萨。我们要这样修行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个人有个人的报应。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有福啊，这个人有智慧啊。要以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说，这个人得救了。哪些是圣贤呢？真正修道人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贤，善财童子是这么成就的，绝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跟神会说，他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能大师能为成为一代祖师，道理就在此地。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道理也在此地。我们所犯的是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不要小看呢，这是不得了的大过失啊！念佛功夫不得力，修了一辈子，还修到三途去了，什么原因呢？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你这个修法，就是修三恶道啊，也是修道，修三恶道，也往生，三恶道里去往生去了。所以我们不但对佛菩萨祖师大德，我们要尊师重道啊！对所有的宗教都要平等的尊重，对一切众生要把它当作 父母看待，当作佛菩萨看待，这是佛经上教给我们的呀。父母有过失，你敢讲吗？从前人不敢讲，现在人也敢讲了。你说有什么法子？以前父母有过失，家丑不可外扬啊，决定不敢说的，一生都不敢说。不但不敢说，想都不敢想啊。这孝顺，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完全废弃了。古圣先贤教育叫人什么呢？叫人学做人。那么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掉了，人就不像人了。不像人，那像什么呢？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百戒千儒。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天台大师告诉我，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这个意思讲得深了。人法界里有人中之佛、人中之菩萨、人中之天，有人中的畜生、人中之恶鬼、人中的地狱。我们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的十法界，我们是在哪个法界？自己要清楚啊。如何鉴别我们与哪个法界相应？我们要以经教做标准。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一因，平等心是佛法界。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不是用平等心？如果是平等心，你是人中之佛。你跟佛相应呢？如果是六度的心，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念念呢利益一切社会大众，那你是人中的菩萨。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六度这一段，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详细讲解六波罗蜜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应酬之中。你能做到，你能落实，你是人中的菩萨。要会呀。因缘心是人中的圆觉，四谛心是人中的声闻，慈悲喜舍、十善业心，人中之天人呐。言持无戒，人中之人呐。那么往下，贪心是人中的恶鬼，嗔恚人中之地狱， 愚痴人中的畜生。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反省，常常思维检点，我是在哪一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哪一道相应啊？跟哪一道相应，将来必定就入这一道了。这不是儿戏啊，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教诲。佛菩萨教我们忏悔，忏除业障啊。什么是业障？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业障啊。叫我们回头是岸，回过头来一戒定慧，依佛菩萨的教诲，啊，不肯回头，我们所造作的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啊，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啊，啊，真正明了觉悟。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因缘，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真正有智慧啊，不再迷恋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句看到很难过，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做得不好就是犯了这两句啊。所以认真努力，痛改前非，天天要改过，啊，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以为自己没有过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啊，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啊，我们算什么？啊，就天天找自己的过失啊，啊，怎么找法？第一个是读经，用经教来检点。第二个是看别人，啊，看到别人过失，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不要去回谤人，不要去批评人，回过头想想自己，啊，自己如果有赶紧改，没有勉励自己，啊，不要犯。啊，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啊，那么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啊，没有他，我们不能发现自己过失。啊，所以他在表演，他在示现呐。啊，对我来讲的时候，他是善友啊，他是善知识啊，我因他。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回头是岸。啊，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啊，怎么可以轻视他？啊，所以要多想想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啊，我为什么一生天天造作罪业？多想想啊。 啊，想清楚想明白了，回过头来功夫才能够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